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六时吉祥。第四十章，上回我哋讲到，秋生同文才抱咗武时威入嚟，就系只狗咧。咁武时威就话啦：，唉，自己咧都系俾家人陷害，心谂住改邪归正噶啦。咁啊问啦：，阿狗叔，你啊看在我啊有心改过，不如你啊收留我啦，好唔好啊？我啊一定会好孝敬你老人家嘅。狗叔啊望望秋生同文才，文才同秋生咧两个阴阴嘴笑，系咁咁岌头，咁啊叫做认可咗武时威啦。武时威见到佢哋两个咁样啫，即时好开心摆晒尾咁啦。而呢个时候咧，小红个娘亲就喺后边度行翻出嚟啦，噃一路摸住啲柱，一路就震腾腾咁嗌啦：啊，狗叔，狗叔啊， 老太，啱啱我吓亲你啊嘛。 吓我就系觉得有啲冻啫，系咧，你哋喺度讲紧乜嘢啊？乜都好似多咗个人嚟嘅咩？九叔个随即行上去扶住老太，手上面嘅朱砂仲有少少，轻轻就喺老太嘅耳仔度一揿。 老太过嚟啦， 啱啱收咗个新徒弟啫。哎呀，咁啊真系恭喜晒噃。你点称呼啊？九叔一路拖住小红娘亲行过嚟，攞佢只手咧搭住武时威个背脊啦，即系只狗嘅背脊咧。 嗱，呢个就系我新徒弟阿威啦。 小红个娘亲一摸，哎呀，以为阿威哥系嘛？哇，成身都毛噶噃。哎呀，点解你食得咁细粒噶？ 文才同秋生啊，揞住个肚笑到落地咁仔，一路喺度讲啊。啊，小红娘亲啊，老大，你摸紧只狗啊？ 吓乜啊？狗叔，你啊收咗只狗做徒弟？ 系，听佢两只嘢乱噏啦。 跟住狗叔啊，将呢件事嘅来龙去脉咧，就同小红娘亲啊讲咗啦。小红娘亲啊叹咗一啖气：，哎呀，咁就真系缘分啊！但系咁啊，九叔，咁啊，阿任小姐呢个事情呢，你哋谂住点样搞啊？哎呀，估唔到佢个舅父咧，人都死咗啦，仲系，哎呀，真系冇阴功啊！ 一路讲，一路摸摸把油布遮啦，油布遮里面小红啊讲啦： 娘亲，国家自送门前雪，有女儿喺度照顾你，你唔使担心噶啦。 武时威这只狗呢，一听到有把声在这里，整只狗呢十一声动起身，两只耳仔又竖起，只眼直骨骨地望住把遮。那狗呢闻说就有阴阳眼的，看起来应该就没什么假了。 狗叔就拍一拍狗头： 喂，小红是一个孝女，就算她已经死了都想同娘亲尽孝，你要多点学下人家了。啊，咁样，你如果想做我徒弟嘅话，你应承我一件事咧。 咁嗰只狗仔拧转头望望狗叔啦，文才同秋生咧，亦都揞住个肚啊埋翻位，咁啊望住狗叔问啦：师傅啊，你谂住叫阿威哥点啊？ 系咯，你谂住叫佢点样啊？系咪要负责个导盲犬啊？ 你都杀案嘅，导咩盲犬？等阵。你同我捉只生鸡翻嚟， 生鸡 系啊，秋生，你出去买多啲鸡钱，我要帮阿威招魂。 哦，好似同上次文才咁啊嘛， 冇错。哦咁啊，佢招魂翻嚟咪揾翻个肉身啊？ 系啊，生鸡可以带路，等我哋揾翻个肉身，阿威就要回复当初咁样噶啦。 哦咁啊，咁咪摸只导盲犬咯。 跳我你都蠢蠢地，导咩盲犬啫？ 阿威系暴快，仲系保安队嘅班头，有佢喺度睇住，老太就唔会俾人恰啦。而且佢有咁多手足嘅话，照嗰个老人家有咩问题呢？ 哦，原来系咁啊，师傅。哦，你要谂得几周到噶噃。呢个时候咧，小红就喺里边讲啦： 九叔， 大恩大德，小红无以为报，来生做牛做马都难以报答九叔的恩情啊！ 九叔个领领头， 唉，冇讲啲咁嘅嘢。 日休大师仲想我夜审国怀， 搵鬼审咩？ 一边讲一啰柚啊，蹬咗张凳度啦。咁啱喺呢个时候咧，我只狗啊，突然间嗷咁叫咗一声，大家一齐望住佢啦。只见只狗仔咧围住个油布遮索索索索，我对住老太兜咗一圈之后，两步就劈啪立咁样行翻喺九叔面前，嗷咁样叫咗一声，揈揈个头。我意思即系话佢又要讲，我伸只手过嚟搭住佢啦。咁九叔个会意啦，咁啊招呼住老太，要众人一齐搭住武士威个头咯。啊，唔够位嗰啲就放颈放背脊啦。咁众人一搭上去啫，心里边有把声啊飘出嚟。武士威就讲啦： 啊，师傅，我啊谂到条桥啦。 哦，咩桥啊？ 咦，我哋清水镇啊，好多时候都会请啲戏班过嚟噶嘛。 系啊， 我仲记得啊，上次有个戏班过嚟我哋度，啊个小生咧突然间就病咗，咁啊某小生啦， 咁啊点咧？ 咁啊叫咗个平时嘅花旦过嚟，咁啊咁啱嗰出戏就冇花旦嘅，咁啊顶咗小生个位咯。嗰次啊几咁虚撼啊！我啊招呼住大家喺上面维持秩序， 得啦，讲重点啦。 嘿嘿，唔好意思啊，师傅，我嘅意思即系话咧，嗱，我哋依家呢出戏咧，不外乎就要有原告，咁原告即系我哋啦，咁啊又要有证人，有啲乡亲仲喺度未走噶嘛，咁被告咧就系嗰四个八婆，咁而家就系争只鬼啫， 咪争何老板咯。 哎呀，师傅，你又唔好话我小人之心啦，大家都系做戏啫，争只鬼啫嘛。 一边讲，只狗头望住把油布遮，捋晒你咁样喺度唞气啦。 如果我哋呢位小红姐可以扮阿何老板，一样可以起到惊吓作用，吓鬼啲人睇嘅啫。 哇哇哇，你咁都得啊？ 切，有咩唔得啫？花旦都可以替小生啊，阿小红姐都可以替何老板嘅啫。 咁，你亦真系咁都未尝一个办法嚟嘅。 而家最棘手嘅问题咧，反而就唔系呢件事。 好、哦，咁你认为争啲乜嘢？ 就系、是、争原告啦。 我哋咪原告咯。啊，你嘅意思即系话，其实四个姨太系告紧婷婷，而我哋。要在后面告返佢。 冇错啦，师傅。你唔睇下师傅，嗰四隻八婆好明显就係买通咗个原官。我哋而家去辩护呢就好被动嘅。你话凑钱咩？哎呀，打钱㗎喎。边求人哋烧钱烧得快呀、啊。所以呢，我哋应该反客为主，咬返佢转头啫。 咬返佢？点咬呀？ 哦，系咯，你就话狗啫，我哋咬唔到佢噶。 秋生就讲啦：，喂，你嘅意思系咪砌翻佢生猪肉啊？ 啊，系啦，都系秋生师兄整。 哇，你变口变得咁快嘅？ 咁啊系啊嘛，佢砌得我哋生猪肉咯，啲我唔可以砌佢啫。礼尚往来，打官司系咁噶啦。想当年我系保安队长嘅时候，我都唔知道。 你又做过啲乜嘢啊？ 师傅，呢啲都系以前嘅事啦。我哋而家咧，伸张正义为主嘛。不过咁、啊，师傅，如果系净系得何老板一个咧，嗰四个姨太见到，如果啊真系咁狼胎企到硬咧，我谂都可能冇乜符 fit 嘅啫。赢面啊，都系50-50。咁啊，正所谓要砌生猪肉啊。就一定是炮薄的啦。 点靠薄啊？ 哎呀，真好明显，搵多隻鬼薄鸠佢咯。咁你话，如果我哋嘅假设， 喂，系你嘅假设咋？ 哦，好啦，咁如果系我嘅假设咧，呢啲几个姨太咧，一定系有一两个就可能同宝少王勾结嘅，或者可以叫阿宝少上嚟吓鬼佢啊。 九叔个领领头。唔得 啊！点解啊，师傅？ 哦，系咯，咩何老板都上咗嚟，你系咪惊宝少嗰条吴家拎又好似何老板咁嘅样？ 唔系，呢、這个宝少系俾怪老子用邪术害死，死前吸干晒啲血，怨气好大。而佢身亡嘅时候，虽然怪老子已经禀用三味真火烧死，但系佢已经魂飞魄散。 哇，魂飞魄散得咁易？ 系啊。何老板的情况是中了蛊，亦都中了降头，但是他还是有魂的，死了之后魂还在身上的嘛。 那么宝少呢？ 他就很难说了，一路被人吸住血，你以为这些邪道只是要人的生血那么简单？ 那即是怎样？ 他会吃他的生魂，所以输血只不过是一个手段，他真正要的是生人的魂魄同埋佢嘅灵力，所以宝少死嘅时候早就已经魂飞魄散冇咗㗎喇。 哎呀，咁阴功 㗎，冇时威又讲啦。 咁即係话呢个咁嘅宝少係冇㗎喇喎。咁搵边鬼过去扮佢呢？唉，你话好似佢咁阴湿咁样衰咁猥琐嘅，你要搵个乜嘢嚟到扮佢呢？真係难諗难諗啦。 啱啱讲完啫，见到大家都唔出声噃。冇事威只狗头四处望下啦，见到几条友全部掘实佢。 啊，师傅你又望住我做乜嘢啊？ 狗叔个冤一冤头尾。 冇，諗下你以前个样啫。 係咯。你啱啱话过宝少咸咸湿湿灰灰索索， 系咯，仲系好乞人憎啊，无恶不作嗰啲咁嘅衰样咧，谂落又几似你噃。 冇事威讲啦， 啊，你哋唔系谂住搵我去？我都唔识我宝少，见过一两次嘅啫。 唔紧要，我哋信得过你啊。 哎呀，师傅，不你咁睇得起我啊？ 诶、欸。我唔系睇得起你啊，你做翻自己得噶啦，本色出演，一定似，好似。 抽身喺隔篱讲啦，系咯，讲到啊战战格格作威作福嗰啲咪死人样啊！咪住，你把声讲落有几次宝少把声噶噃？ 唔系啩？咁大整蛊嘅咩？唔通我啊真系咁衰？ 哦，唔系，不过都差唔多噶啦，争少少嘅啫，应该佢哋睇唔出嘅。而且你啊扮鬼吓佢哋啊嘛，系嘛？ 九叔啊讲啦， 系咯，吓吓佢啫。你哋啲步伐最叻吓人噶啦。不过咁，如果夹硬要你扮宝少，穿煲啊反而唔好添。 哦，系咯，九叔，咁啊，不如我哋做后备计划算啦，好嘛？ 好。后备啦，好啦，我哋快啲准备一下先。秋生，记唔记得买咩嘢？ 记得，一只生鸡，一堆契钱啊嘛。 仲有白饭呢， 我而家即刻去下。咁大家自自浸浸，这般如此，如此这般商量咗阵呢，各有各忙啦。咁长话短说，好不容易嚟到咗挨晚，袁太爷啱啱食完饭啫，食斋嘅。咁啊，同阿一休和尚喺度倾紧偈。 啊，大师，善哉善哉， 大师嚟到都有几日啦。咁啊，本愿啊，略趁佢呢个病啊，啊，大师，你觉得系几时啊医翻得好呢？ 阿弥陀佛，老夫人嘅病呢，贫僧已经睇过。再服多两味药应该就可以痊愈㗎啦。不过 啊，不过乜嘢呢？ 不过生死有命，富贵由天。 啊，大师你咩意思啊？你系咪又话我娘亲佢？ 出家人不打妄语。头先贫僧同老夫人诊脉嘅时候呢，就发现老夫人嘅中脉有一股气息喺度游离不断，就系、是、撑过少少， 我就系都唔到上去任脉嗰度咯。 哦，本 官，不明医道，请大师明讲。 只见到一休大师两手一摊， 是啊，明呀，药物能够治你嘅呢，就已经治你完毕噶啦。我佛慈悲，老夫人患嘅系心疾，而心呢最紧要虔诚噃。哦，虔诚呢样嘢，我娘亲佢每日都拜佛噶噃。好诚心噶啦，点会仲有心结啊、心病呢啲嘅咧？ 阿弥陀佛，正因系老夫人佢每日都诚心念佛，所以呢个病情咧先至冇继续恶化落去嘅啫。但系如果要根治咯，善哉善哉，做物弄人都要睇佢嘅造化咯。 造化，大师的意思是 天作孽犹可免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上天有生之德，冥冥中有些事情呢定会有他的因果的。 那么大师你不妨明讲，本官如果能够做的我一定做的。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娘亲来有什么因果未解决，所以就 善哉善哉，大人有听过父债子还吗？ 有啊。 是咯，母爱动天，正所谓可怜天下父母心，老太每日念经敲佛，莫非呢都是为了子女的啫，所以贫僧有时又不明了。 大师有什么不明，不妨直讲啊。 看老夫人的气息已经比往日好了很多，是否能够痊愈呢都是看这一两日。而贫僧所疑惑的就是，袁太爷你应该为官清静，不会有什么业缘业障，要等老夫人帮你承担因果的。 一边讲，老和尚望着袁官，袁老爷被一休大师望到心都离离， 什么为官如果不清廉，咁大人你问心有愧咩？唔系，我点会呢？大师嘅意思就系、是、 因果就在眼前，一花一世界，只要大人系行得正、企得正嘅话，咁何惧因果呢？ 袁官啊，俾一休大师啊递到哑口无言，一边啊面红耳热。拗下拗下个头就讲啦， 大师嘅意思即系话，即随缘咁咯。 系，冇错，随缘随缘，只有问心无愧，远离颠倒梦想，无有恐怖啦。 啊，咁啊，多谢大师指点啦。啊，大师都攰啦，系嘛？咁啊，你先翻内堂休休息啊！本官仲有啲文件要处理啊！大师请便，请便。 一路讲，袁官行咗出去啦。一休大师见到袁官鸡咁脚走咗咩？望望佢个背影， 啊！睇时辰呢，应该都差唔多啦。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只要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善哉善哉， 一边笑住念住佛号，一边就行出内堂里边。而过咗冇耐，天色就已经完全暗咗落嚟咧。突然间，公堂外边嘣嘣嘣嘣嘣咁敲起鼓声嚟咯噃，牙差走入嚟讲啦：， 老爷老爷，你外边有人击鼓鸣冤啊！ 激鼓？咁鬼易激鼓？唔系又有咩大件事系嘛？哎呀，呢两日啊，确实系麻烦。 一边讲，一边叫牙差准备升堂啦。咁好啦，咁究竟边个激紧鼓呢？欲知后事如何咧，我哋听日再讲。